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就在整整6个小时之前，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在经历长达11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以397票对223票的投票结果，表决通过支持英国政府派遣军队参加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控制地区的空袭和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增派特种部队，德国派出1200人增援法国军事行动的计划也在加紧推进。那么为什么之前趋向保守的一些国家在这一时刻纷纷推出军事行动计划，打击极端武装的军事同盟能否真正形成战斗合力？欢迎您关注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1分，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截至目前，一周以来有更多国家加入，或者是更多的国家承认参与了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斗争，那么也展现给全世界的是更加猛烈的武器攻击的画面，以及国际社会联合反恐的决心。那么新加入的力量有哪些特别之处，又将会对战场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洪源研究员，洪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听众好。 首先我们要来看英国最近的变化。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6点半，英国议会刚刚通过了支持英国政府派遣军队参加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控制地区的空袭和军事打击。如果仔细来看表决的票数的话，是赞成票397票，反对票223票。换句话说，还是有相当多的反对的声音的。首先想请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增兵之前，在这一次表决之前，英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主要任务和规模是怎样的？那么为什么从这个223票能够看出英国议会的议员对于增兵还是比较谨慎或者是趋向保守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在美国呢，就说在伊拉克叙利亚对伊斯兰国呢组织进行打击以来呢，实质上呢英国呢一直是从多方面呢都给美国呢军队的一配合。特别是我们知道呢，英国人质在叙利亚被斩首前呢，在英国呢也有一些地面的特殊的动作在进行。因此从这点来说呢，英国虽然没有像法国俄罗斯那样呢，或者说像美国那样大张旗鼓的来进行这种军事打击，但是呢它实质上的军事的动作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呢还是不少的， 一直没停止。 对，也没有停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认为呢英国议会呢那么上表决允许，也是在我们说呢联合国安理会11月20号的那个呢打击呢伊斯兰国组织包括鲁斯拉阵线和基地组织的决议的情况下，等于获得了呢联合国的授权，可以采取呢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么这样一来呢，给英国议会呢可能通过呢征兵这样的英国的呢就上有了等于说有了国际法的依据。 是。 那么实际上呢，英国这次征兵到底能对叙利亚的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呢？这点我个人看到呢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 嗯， 因为现在呢我们说呢实质上打伊斯兰国组织既不缺英国的那些兵，也不缺德国的那些武装力量。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俄罗斯包括法国，实际上是即便没有法国，美俄这两家，即便没有俄罗斯，美国一家都可以打下来。但是我们说呢，它主要是反映出来呢 可能在欧洲的国家的面临的威胁，他通过这种形式呢要给予呢声援和支持，即便呢他不直接打击像德国，德国上呢他的1200人呢并不是用于作战的，他主要用于支持的，包括呢一些侦察和其他方面的用处，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更多的是反映出来呢一种呢欧洲一些声援法国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意志，而不是在于军力的多少的问题。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英国议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从标题来看叫做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控制地区的空袭和军事行动军事打击。一般来说军事打击就包括空袭，现在这个决议案中把空袭和军事打击并列提出，换句话说给人这样的猜想，就是除了空袭之外是不是还有可能进行其他类型的，或者说加大进行其他类型的军事打击行动，比如说特种作战或者说是地面作战。洪老师，从技术角度来讲，您从英军的作战能力和军事特点来说，接下来您觉得英国的军事行动将会如何开展呢？ 我非常同意这个李伟老师刚才所说的是增兵的这个概念，就是他不是这个开始派兵，是增兵。那么这个从作战这个情报人员，从特种部队，还是从甚至从他的这个顾问里边，包括一些这个特工人员，英国早就是在这一个地区呢他有了自己的这个长远的一个布线和进打了这个战争的这个伏笔，而且呢把战场的情报也是搞得这个一清二楚。这是因为英国呢它作为一个老牌的这个殖民主义国家，它在中东有着重要的这个利益，也包括在这整个这个现在作战的这些地区，当然还有这个德国的这些这个利益等等，它从历史上对这个地区又非常的这个敏感，而且这也事关到这个世界石油啊，也包括欧洲石油的这个生命线，更是包括美这个英国现在的这个盟国美国的这个战略意志。可以说英国现在要增兵的话，一定是获得了美国的这个首肯，那么他也是在为美国来拼凑一个所谓的这个按照美国意志来这个进行的这种这个反恐的阵线。那么这个反恐阵线呢，英国要有自己的一个份额，这个份额呢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因为什么呢，就是英国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那么他现在能派出几艘这个航母呢，他能够派出多少的这个战机呢，那么就很清楚他派不出多少海空这个力量，那么地面部队呢那么更是可怜。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呢，如果没有美国在后边的这个大力的推动，甚至美国给他这个新的这个军援，英国派驻到这个叙利亚呀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个打击 IS 的这些部队，那么海空军力量也包括这个陆军力量和包括特种力量不会太大，最多是一个比象征意义更大一点的这个一个军事集群罢了。 两位刚才谈到从英国来说是属于增兵，或者说加大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的力度，或者是在这个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开始可以更加公开的在这个地区进行军事活动。那么跟英国相比起来，德国的军事行动就更加引人瞩目了。德国通过的决议是派遣1200名德国联邦军人参与对伊斯兰国武装的打击。之所以说让大家感到惊讶或者意外呢，一是因为德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直是态度谨慎，二是因为这个1200人的规模确实是比较大，超出了此前的派兵的规模。李老师，您刚才也谈到，其实如果说真正军事行动技术考虑本身呢是不缺这1200人的，但是德国确实是派出了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军事队伍。那么这种方式，就是为什么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对于法国的支持呢？ 好的，因为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一个之所以现在陆陆续续包括英国德国啊都在法国的反恐或者打击 IS 的问题上呢，我们看到呢与以往的态度呢像是逐渐在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德国的这样一个举动呢更令人呢就是说吸引人的目光或者说呢猜想。因为我们看到呢法国的这一次的行动呢，特别是法国巴黎再次遭到大规模恐怖袭击以后呢，那么对于美国的就是说它的反应呢实际上出乎国际社会的总体的预料之外，那么也显示呢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呢我们认为呢之间呢还是有一些分歧和摩擦的。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德国在这种状态下 提出派出1200人，大家要知道1200人数目虽然不是直接的作战部队，但是呢也不是空袭部队，但是这一个姿态充分显示呢德国在欧洲的问题的事务上，今后在经历了这一次事件，他是不是要继续充当一个领导者的角色。那么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呢，在清算 IS 之后，是不是要对于欧洲的共同防务问题，欧洲的一些呢国家内部事务的东西和北约是不是有所区别的逐步来形成。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德国呢想得更远的一些。 嗯，就像您谈到的一样，德国通过120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的队伍，展现了参与欧洲事务或者主导欧洲事务的力度和决心。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公布派兵计划的同时，德国方面也表示不会参加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啊，而是德军呢是德国这个联邦军队是在技术上与法国进行联合行动。洪老师，您觉得德国为什么要特别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大家现在回头想，就是参看过去包括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啊等等，现在回头想，既然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欧洲国家加入，为什么对伊斯兰国武装的这个军事行动不能够形成北约框架下的一个指挥协调机制？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那么德国参战呢，那么就是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欧盟的这个三驾马车，就是英国、法国和这个德国，而且呢欧洲大陆的两驾马车是德国和法国，现在至此为止都正式这个参战了，而且呢德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的进行出兵，这个在北约框架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他是要响应美国，但是呢又区别于美国进行他的这个反恐战，而且呢他派出了最大的一部分人，那么就是1200人，可不是对德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是二战以来这个德军那么第一次出现在国外，并且呢要进行战斗这个动作，而且呢从这个情况来说，他还是有着这个重武器，也包括他的驱逐舰，也包括它的这个阵风这个战机等等，那么可以对空战，也可以对地进行这个侦察和轰炸。但是呢从德国来说呢，它的所携带的武器都是避免直接杀人，就是间接的来这个支援这个的这个作战，那么实行战场遮断呀、或者是支援打击啊等等这些任务，这样呢对国际舆论的这个反弹可能就小一些，这也是德国进行这个稳扎稳打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策略。再有一个呢，它表现了德国作为这个欧洲唯一的一个这个一杆旗的一个国家，就是他打出一个未来的一个欧洲合众国的这么一个这个愿望的这么一个旗帜，他一定要跟美国来有着这个很大的区别。要现在呢他出兵就已经说明跟美国是泾渭分明，而且呢他出兵是什么意思呢，也是防止美国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这个夹枪带棒的这个夹带私货，而且呢美国是不是又要搞这个反恐的双重标准，又要搞虐囚，又要搞这个黑狱等等，这样呢在反恐战争里有这些丑闻的话，也会把德国给连累进去，德国也是要他的一定的这个名声的。所以从这个情况看呢，德国出兵是一个符合性的一个考虑，而且呢他在这个反恐战争中呢他做的还是比较稳的。 我们看现在在叙利亚在伊拉克交界的这些伊斯兰国武装活动的这些地区的上空，目前有这些军事力量，比如说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有法国，还有要加入进来的德国。那么现在这样的情况来看呢，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是保持着跟法国的密切沟通的。那么俄罗斯还对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提供护航，我们上次节目中也提到了。前面说到的英国和德国，刚才他们也说要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对法国进行协助，他们也会相互沟通信息。那这样的来看呢，对伊斯兰国武装的这个行动客观存在着，比如说法国、俄罗斯、美国若干个行动中心啊，他们有各自的这个行事方案，有各自的行动计划。这样的话，两位觉得如果说形成这样一个战场指挥机构，对于战场的情报啊、行动能力各个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然呢，我们说一个 打击 IS 的最好的统一阵线呢，是这些所有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呢，能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指挥的，这样呢也可以就是说更加有效的来打击 IS， 否则的话呢有可能说你炸一遍我再炸一遍， 是 那么对于整个的就是说军火的或者说浪费或者说呢目标的不准确不精确，所以说呢我们理想状态呢应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呢很难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也就我包括呢刚才德国没有跟美国在北约框架下，本来呢我们说法国呢就是说遭到恐怖袭击以后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那么北约呢就要形成一个呢就是说不管是以法国为核心还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总体的军事协调， 是 协调一个平台指挥机构、 因为从北约的协议来说 对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说为什么欧美矛盾问题啊影响了未来的欧美的关系的进展，那么再看到呢现在实际上我们从俄罗斯的苏尔士被打下来以后才发现呢虽然这些参与作战的并没有形成一种协调指挥机制，但是他要出动的时候呢一般他要向其他方呢其他几方呢要通报自己的就是说任务的一个基本的轨迹，因为你看俄罗斯就说嘛说我这个苏尔士的航行的轨迹上我通报了美国，所以要么是美国呢你和土耳其联手把我的苏尔士打的，这个呢虽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呢俄罗斯和美国呢是不是没有联手或者说协调行动，但是呢相互通报呢避免出现了擦枪走火的问题，因为现在呢你不知道在使用什么样的军事武器，各个国家呢都拿出来了呢自己国家的杀手锏的这样一些东西，当然既有打击 IS 也有呢就是说检验自己武器的效能，也有呢可能在全球推广做一个武器的试验场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认为当然是协调能够最好，当然达不到呢那么相互之间的沟通不等于呢就是联手也不等于联盟，这个沟通呢还是必要的。 洪老师， 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呢，这个德国现在在北约的这个框架下要进行作战的话，其实北约在会议上还没有做出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决议，现在这个出兵呢等于是美国随便给这个法国投了几枚炸弹，那么写上来自这个巴黎的爱等等，但是呢从北约的这个总部来说，那么从布鲁塞尔来说，并没有做这二十多个国家并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来对这个 IS 进行这个作战行动，而且来同仇敌忾，那么进行这个情报的这个后勤的指挥的，还是这个作战的，还包括人员的统一的指挥协调的这些工作都没有做，所以现在呢，就是北约的威信力和他的这些条约的神圣性已经受到了极大的这个质疑，而且从法国来说呢，他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悲怆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他自己开着戴高乐这个航母去了，那么德国给他这个护航，英国给他护航，但其他国家呢也没有更多的这个表示，这一点上来说呢，对于北约的这个长远的伤害将是十分巨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呢也就不得已，而且呢他也是非常乐意自己来进行这个各自的这个作战行动，而且在这个作战行动里边，当然德国也不可能不和英国呀或者是其他国家进行这种小规模的这个协调。好了，这就是北约这个大的一个框架里，大的圆圈里又出现了一个它的其他的一个圆圈，就我的一个小组织，那么也这小组织呢就开始抱团进行这种小规模的这个作战，而这个作战里边呢，依靠美国的这些这个情报预警指挥，这个和他们的后勤呢，就少得多了，这也是在北约当中，在实战过程当中对美国的一种这个离心离德的这个倾向，这种倾向呢是德国求之不得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关注，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说到俄罗斯，最近有很多媒体都报道说俄罗斯升级了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苏尔斯被击落之后，李老师要请您总结和点评一下，就目前来看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的军事行动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从总体的升级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打击的频率啊，包括呢，就是说轰炸的烈度啊，都在不断的增强，而且呢，涉及的范围，也就实际上我们也说呢，在叙利亚有着呢，谁是反对派，谁是恐怖分子，谁是极端分子的这一个界定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打击的升级呢，有可能是被一些呢，或者说得到了周边一些国家或者西方一些国家认可的这些人呢，也纳入到打击的这一个范畴。所以我们总体来看呢，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你的频率上；第二个呢，你的烈度上；第三个呢，你打击的范围上。如果这几个方面呢，都同时加大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说呢，它整个的空袭打击的力度呢，是在不断的升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要观察呢，这几家打击的他们的范围，以及呢他们的重点的方向，还有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打击的过程中呢，他们相互的协调，时间上的就是说差异性，或者说是有没有错开时间，避免呢大家在空中呢就是说相遇这些问题呢。是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呢，应该是值得观察的。俄罗斯呢，那由于呢，我们说苏尔士的问题，还由于其他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要确保呢，叙利亚的政府军能够在不断的强化自己的能力，并且呢，能够在地面上发挥作用，才是呢，俄罗斯加大呢打击力度的可能一个主要的考虑。 另外一个这场军事行动的重要的参与方美国，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刚刚宣布说美国打算向伊拉克增派特种部队，并且这些特种部队可以进入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没想到这个话音未落呢，遭到了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的直接反对。同时呢，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警告说，如果美军入境，将成为袭击的目标。那么之前为什么奥巴马总统一再承诺不派地面部队？现在是不是再次改变了主意？还有，现在可以说身未动就已经遭到猛烈谢克令的这个美国的特种部队，将要如何开展行动呢？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就在整整六个小时之前，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在经历长达11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以397票对223票的投票结果，表决通过支持英国政府派遣军队参加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控制地区的空袭和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增派特种部队，德国派出1200人增援法国军事行动的计划也在加紧推进。那么为什么之前趋向保守的一些国家在这一时刻纷纷推出军事行动计划，打击极端武装的军事同盟能否真正形成战斗合力？欢迎您关注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研究员，另外一位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洪源研究员。我们也知道奥巴马总统之前一再强调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目前看到的是增派特种部队，而且卡特部长说特种部队有可能还会进入叙利亚作战。洪老师，是不是可以看作在地面部队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换句话说，之前的承诺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里边有两个原因，就第一个呢，就是奥巴马左右的这个摇摆，拿不定主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美国在国会、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等等，对他是意见这个很大，而且呢，舆论上也要求美军呢这个立即这个出兵。但是美军出兵呢，现在又遇到一个麻烦，你打击 IS 吧，好，你的名义上是打击，但是呢，伊拉克发了声明了，不允许外国军队进入伊拉克，那么就是给他下了这个逐客令，那么也不好公然的这个违背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从叙利亚来说，叙利亚的关系，阿萨德的这个家族的关系跟这个俄罗斯非常好，他也是不允许美军来进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国际法的合法性上来说，美军进入到叙利亚也是 不被当地国家所承认的，所以呢美国大规模的派遣军队呢是非常难的，他只能派遣那些这个特种部队进行特种作战，那这样呢既能够打得进又能够撤得出来，而且还能够取得一些这个能够在好莱坞上进行宣传的一些这个噱头等等，而且还的这个损失还比较小，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美国也是这个看不过眼了，这个他眼热了，因为呢地面战已经开始了，打得如火如荼，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在这个底下就是已经这个谈到了嘛，就像这个俄罗斯他在打了第一批的这个空袭以后，就是他的这个巡航导弹打了26枚以后，他其实是打不起的，他的巡航导弹的库存能有多少呢，他的战费有多少呢，那么他在第一期的这个战斗里面就开始使用这个普通的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炸弹，那么这个炸弹当然很便宜了，而且这个从IS 来说也没有很强的这个防空能力，所以呢他在空中已经使用了普通的这个弹药，这是其二呢，就是他也大规模的使用了更便宜的这个地面的这个远程火炮和这些这个多管的这个甚至300毫米的这个火箭炮，而且呢俄罗斯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使用这个火箭炮兵了，就是使用这个300毫米的口径的火箭炮兵呢对60多个村庄，就是 IS 的村庄进行这个火力覆盖，一次覆盖呢就把这些村庄全部的这个夷为平地，所以呢一个是对 IS， 另外一个对这个自由军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正在大规模的这个向前推进，而且呢是把这个82政权的这个势力逐渐的从 10% 现在逐渐的往回这个推，比如在阿勒颇呀，比如是在这个其他地方呢把这个地盘逐渐的给他这个赢回来，美国是坐不住的，他一看地面部队战争开始了，而且地盘不要被别人给这个占领了，这是美国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一定要插上一个脚去，所以现在派先头部队只是一个开头的一个试探而已。 刚才我们说到美军的特种部队无非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伊拉克，一个是在叙利亚，也说到客观来说这两个地区无论是官方还是当地的武装，美军的出现都是不受欢迎的。李老师，您觉得这些美军特种部队接下来会主要承担哪些军事任务，这些任务要如何在当地展开？ 好的，首先我们知道呢，美国派地面部队或者特种部队呢，它还是主要是能够帮助呢当地的地面的武装呢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实际上是美国呢也担心呢，在这样一场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呢过程当中，他的角色呢被大大的矮化，这个肯定是担心的。但是正如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进入伊拉克，那么实质上呢，我个人来认为啊，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在跟伊斯兰国组织打呢，主要得到的支持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伊朗。所以伊朗呢，我们也知道，跟美国呢也不也是死敌也好，或者说呢合不来也好。所以说现在大家认为呢，在伊拉克可能用不着美国人来了，有伊朗或者有其他的国家来帮助就可以了。而且呢，现在呢打击伊斯兰国的焦点地区呢是在叙利亚，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美国呢在伊拉克的这种可做的可为的空间呢并不是很大。那么再看呢，来到叙利亚，叙利亚呢它最有可能的呢是帮助库尔德人。那么库尔德人呢当前呢实际上处于夹缝中生存，我们知道呢库尔德人的问题呢在这一个区域呢也是长期呢没有得到解决的，特别是库尔德武装的不断的增强呢，这个实际上呢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可能呢也会构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库尔德武装呢又在打击呢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呢又可以发挥呢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呢今后美国特种部队要想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到库尔德人武装中间可能是他们一个最佳的选择。 我们知道刚才两位也提到联合国决议在授权有能力的国家对伊斯兰国武装进行军事打击，在这个决议之后看到了很多国家更多的派兵计划，那么接下来两位觉得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联合国还应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那么这里边呢，中东已经打成了一场这个乱仗，跟这个打成粥了。现在呢，至少有20多个、30个，甚至40个国家都被卷在里边。就是刚才李老师所说的，那么这个美国如果帮助库尔德人的话，好了，那土耳其又不干了。那么土耳其他这个倔脾气、蛮性格一上来的话，那么他又跟美国又搞起了这个别扭。美国也在这个地区也不太吃得消的。另外呢，从很重要的一点来说呢，伊拉克现在是这个什叶派政府这个当权，而什叶派呢跟那个伊朗的关系是非常的好，亲如兄弟。那么也包括是在叙利亚，现在呢是包括黎巴嫩的长枪党又加入进来，现在就是包括伊朗的这个军队已经进入到叙利亚进行这个作战了，甚至是战死了一个这个司令官。而且呢，从现在情况来说呢，那么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甚至包括其他的这个地区呢，什叶派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新月的一个弧形，新月这个什叶派之弧，什叶派的这个新月，这种情况是在1000年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中东现在面临一个大变动、大动荡和一个大战的一个这个前夜，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动和这个局势。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呢，联合国在解决中东的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按住其他的这个国家，那么也包括是以色列。因为呢，美国出兵呢也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的强烈的要求，美国熬不住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要求的。所以这么多的力量的过来，这么多的接口，那么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个关系，谁能够在里边起到主导作用呢？除了这个联合国之外，还有这个联合国的五大这个常任理事国，在这里边要起到一个坚强的协商和这个结成一个至少结成一个松散的没有异心的一个这个反恐阵线，这才是解决这个IS 的一个根本之道。 嗯。好，从两位刚才的分析来看，新一阶段国际社会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或者说在这个地区各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博弈，其实才刚刚开始。我们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和分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必须从严，来治党，绿色的发展不能忘，天蓝水清草野香不能只靠封局长。哎，谁？局级干部啊，封局，哈哈，封局长嘛。哎呦，话说这位同志哥可了不得，不在编制，不拿工资，不坐公车，也从来不搞公款宴请。哟，我那位说那是个好干部啊。要说缺点也不能说没有，是吧？谁能没个缺点呢？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吗？吃米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吃烧饼没有不掉烧饼干，见天打雁还许让雁签了呢。封局长也有缺点，怎么呢？这人呢平时他不上班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的麻利走的痛快，是吧？那就是迟到早退呗。那位说了他也不能那么说，是吧？用得着他的时候呢他就来啊，用不着他的时候呢他就一边待着，而且他老来也不行，是吗？啊，封局长他不能见天上班，怎么呢？他见天来大伙儿嘴都歪了。不是，那位说这是哪个局的干部啊？跟我们说说呗，表现这么好应该表彰啊。您放心，一会儿就表彰。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这是转载了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是吗？绿色发展它是刻不容缓的，您内雾霾虽散了，问题犹在，是吧？这个巴黎那个气候那大会不是刚开完吗？咱们中国国家的领导人宣誓了中国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 坚定的决心呐。所以说嘛，实现天蓝地绿，水清草香，那自不待言，必须的，得付出艰苦努力呀，是不是？您说，否则怎么穿云拨雾到仙山呢？这是什么词儿？你看。你看，白蛇到仙草嘛，穿云拨雾到仙山嘛，环境好啊，不是。